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people where the lady is asking for information on a festival.今天呢我们要听的是两人的对话，这个女士在打听一个当地的活动的事情啊，一个节啊，一个庆典的事情。This i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listening test. 嗯，我发现雅思的听力考试中呢经常会用到一些生活场景，比如说您去某个地方订个票啊， 问个事儿啊，没错， 咨询一下保险业务啊，各种各样的， 对， 两个人之间的对话都可能成为一个生活化的雅思考题。 没错。 所以说呢今天也是不例外哈，也是一个女士，她问一个售票处啊，这个 Canton Festival Box Office。 没错。 一看就是一个可能是个狂欢节吧，或者是一个假日的一个活动。 没错、是属于一个休闲活动。那么在这个对话里边呢，大家就可以听出来一定会有什么活动，什么时间举行，费用怎样。 对，我估计到时候考场上出现这个听力素材的时候、也是考大家这个活动相关的时间、人物、地点。 没错、 这些关键的数据填写到表格中。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呢是开幕式，英文怎么说呢，叫 opening ceremony、opening 开始那个词，然后 ceremony 庆典。 哎，与此相对应的有一个闭幕式，您知道怎么说吗？ closing ceremony。 哎，这个很好记、close 就是关闭关上啊。当一个活动它要 close 的时候呢，就是它要闭幕了、 对， 结束了。 哎， closing ceremony 就是指一个活动闭幕式。 好，那我要是说 wedding ceremony 又是什么样的仪式呢？它就是婚礼的意思。所以 ceremony 这个词也是很常用到的词。 就是、仪式啊，都可以叫做 ceremony 啊。 对。好，那我们把 ceremony 给大家拼一下。 C-E-R-E-M-O-N-Y ceremony。 ceremony。 好，接下来一个单词是 sport。sport 怎么拼写呢？ S-P-O-T spot， 它就是位置的意思。如果是名词是位置，动词是找位置。比如说 Can you spot a mosquito？ 你看见了那个蚊子吗？这时候 spot 当动词讲，就是找到 mosquito 的位置。那它当名词讲的时候，就是指一个地点，一点。比如说在对话里面它会提到，那好吧，我要早点去，我要占一个有利地形去观看演出，那就是 to get a good spot， to get a good spot。 好，第三个词呢就是 town councilors。 说到这个市政，它的管理人员，他就用 counselors， C-O-U-N-C-I-L-L-O-R， 那 town counselors 是市政厅的管理人员。好，再往下是士兵这一个系列里面用到的词叫 cadet， C-A-D-E-T。 那么 cadet 呢，你一听这个发音，它就是一个法语词，对于英语来讲是一个外来的词，就是士兵的意思，里边的一个职衔，比较低的职衔。 嗯， 啊，再来一个词，说到了各种庆典，可能就会有合唱的这些人。 哎，这个合唱怎么说？ 好，合唱团 choir。 哎 ，choir 怎么拼写呢？是 c h o i r。 对了 ，choir。当然它这个拼写，前面两个字母不是 k， 啊、也不是 q， 哎，它 是 c h。对了， 读 k 这个音 choir 啊 ，choir。 好，那他提到了 Children's Choir， 也就是儿童合唱团。好，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Centenary。Centenary 这个词我先不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啊，我给你念一下上下文，你来猜一下。 She was born in Canton exactly 100 years ago, so we are celebrating her centenary. 她呢在正好100年前的时候呢生于 Canton 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庆祝她的 centenary。 好，你觉得 centenary 是什么呢？ 肯定是一个周年吧。 对了，而且是和100有关系的，所以 centenary 呢它就是100岁诞辰的意思。那么 cent 那 century 也是用的这个词根，有一个世纪或者100年的含义。这个 centenary 我再给大家拼一下，请大家把100周年诞辰这个词记下来， centenary。好，最后一个我们要预习的是一个词组，就是在庆典的时候呢会放烟花，这个烟花表演叫做 a firework display、a firework display 是烟花秀、烟花的表演。好，那我们生词就预习到这儿，下面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 You will hear a woman phoning a box office to ask about a festival in the town of Canton. Good morning, Canton Festival Box Office. How can I help you? Oh, good morning. I'm coming to Canton for a few days holiday next month, and a friend told me there's a festival. She gave me this number to find out about it. That's right. The festival begins on the 16th of May and goes on till the 19th. Oh, that's great. I'll be there from the 15th till the 19th. So,Could you tell me the programme, please? Well, on the first day, there's the opening ceremony in the town centre. People start gathering around 2 o'clock to get a good place to see from, and the events will start at 2:45 and finish about 5:30. Okay, thanks. I'll make sure I get there early to get a good spot. The festival will be officially opened by the mayor.He'll just speak for a few minutes, welcoming everyone to the festival. All the town councillors will be there, and, of course, lots of other people. Right. Then there'll be a performance by a band. Most years we have a children's choir, but this year the local army cadets offered to perform, and they're very good. Uh-huh. After that, a community group from the town will perform a play they've written themselves. Just a short one. It's about Helen Tungate. I don't know if you've heard of her. I certainly have. She was a scientist years ago. That's right. She was born in Canton exactly 100 years ago. So we're celebrating her centenary. I'm a biologist, s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her.I didn't realise she came from Canton. Yes. Well, all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afternoon, and later, as the sun sets, there'll be a firework display. You should go to the park to watch, as you'll get the best view from there. And the display takes place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iver. It's alway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events in the festival. Sounds great.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雅思的听力练习题。这道题呢是一段对话，是一个游客来 Canton Festival Box Office 这个节假日售票处咨询相关的表演时间和内容。 好，那我们现在逐句的分析一下。Good morning, Canton Festival Box Office. How can I help you? 早上好，这里是 Canton 节日售票处，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呢？ 这句话一听就知道是售票处的工作人员来给那个游客打招呼的。 没错，他先自报家门，说我是哪哪哪个公司啊，就是我是哪个公司，然后呢 ，How can I help you? 他说 Oh, good morning. I'm coming to Canton for a few days holiday next month. And a friend told me there is a festival. 好，早上好，下个月呢我会去 Canton 度假几天，有个朋友呢跟我说这里有个节日。 She gave me this number to find out about it. 于是呢他给了我这个号码，让我自己来打听清楚具体的节日活动。 哎，说到这个号码肯定就是电话号码。 对。 想必这一段对话一定是电话里的一段对话哈。 对。 所以呢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知道您这个座机号码给您打过来了。 嗯。 因为是一个朋友推荐的哈。 没错。That's right. The festival begins on the 16th of May and goes on till the 19th. 工作人员解释到，这个节日从5月16号 the 16th of May 就是5月1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9号 goes on to the 19th of this month。 那我要是问你打电话是几月份， 打电话是几月份，那肯定是在16号之前了。 没错，应该是4月份，因为他说的是下个月我要去，而这个活动的节日呢，庆典的时间就是 May， 所以说他现在应该是在4月份。 哎，壮壮老师，我发现您特别适合出考题哈。 没错。 就看这个文本就知道哪些考题是动脑筋的。 对。 可以考大家的哈。 没错。 嗯。 So, could you tell me the program, please? 那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具体有什么活动项目呢？ Well, on the first day, there is the opening ceremony in the town center. 好，那么第一天会在市中心举办开幕式。 People start gathering around 2 o'clock to get good place to see from, and the events will start at 2:45 and finish about 5:30. 好，这一句里面出现了几个时间啊，你可以核查一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有没有捕捉到这个信息。 好，那我现在再把这句话读一下，大家听一下出现的三个时间。People start gathering around 2 o'clock to get good place to see from, and the events will start at 2:45 and finish about 5:30. 好，那么大家的集合时间呢，大约是在2点钟。 2 o'clock 第一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想找一个合适的好的地点去看。这里边 to get good place to see from， 这个 from 就是很地道的英文的用法，也就是从那个地点去看活动，快观看表演是一个好的地点，而不是说To get a good place to see。 如果你要是写成 To get a good place to see， 那么就变成了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看的这个内容啊，是去看一个地方，这是错的，应该是从这个地方去看一个表演啊。所以这个 to see from 往往在我们去写英文的时候，这个 from 很容易落掉。那这里边呢就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介词。好，接下来呢他说整个的活动将在2点45分钟开始，在5点半钟结束，所以这是后面两个时间 2:45 或者是 2:45 差一刻钟到3点，然后呢在5点半钟结束。 OK, thanks, I'll make sure I get there early to get a good spot. 好的，非常感谢你啊，我会确保早早的到那儿找一个便于观看的位置。 The festival will be officially opened by the mayor. 整个的节日将由市长宣布正式启动，正式开始。这个 mayor, M-A-Y-O-R, 就是市长的意思。 嗯，读音是 mayor, 不是 major。 对。 啊，这个单词看上去有点像 major, 就差一个字母。 哎。 但实际上它读的是 mayor, 它的拼写是 M-A-Y-O-R。 对，说起来这个市长啊，国外的这个市长呢，像一些娱乐活动，他们也是会积极的去出席。好，那么就可见的话呢，这个市长呢非常支持当地的活动，所以呢开幕式的时候他要去亮个相。好，接下来呢他就会说 He will just speak for a few minutes 啊，他会做一个开场的开场白的演讲。 对，而且呢只是做简短的演讲，只会持续几分钟， a few minutes。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节日活动中啊、Welcoming everyone to the festival. 不错。 All the town councillors will be there, and of course, lots of other people. 所有的市议员都会出席，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参加者。All right. Then there will be a performance by a band. 接下来就是乐队的表演。Most years we have a children's choir, but this year the local army cadet offered to perform, and they are very good.好，他说大多数年度做这个节日的时候都是有儿童合唱团，但是呢今年有个特殊的事情，当地的军队的士兵会主动要求去表演，给演出一个节目。 And they are very good， 而且演的是非常的好。 After that, a community group from the town will perform a play they've written themselves, just a short one。 好，接下来之后是本地的一个社区团体表演他们自己写的短剧。It's about Helen Tungit. I don't know if you've heard of her. 好，这个短剧呢，就是关于 Helen Tungit 这个人的。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这个人呢？ I certainly have. 啊，我当然听说过了。She was a scientist years ago. 啊，很多年前呢，她是一个科学家。That's right. She was born in Canton exactly 100 years ago. 没错，她正好是在100年前出生于 Canton 这个地方。So we are celebrating her centenary. 所以说呢，我们会庆祝她的百年诞辰。I am a biologist. 这时候这个咨询活动的这个打电话的人就说了，我是一个生物学家。 S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her. 所以我一直对她很感兴趣。 I didn't realize she came from Canton. 好，不过我没有注意到呢，我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人他原本来自 Canton. Yes, well, all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afternoon. 是的，好，所有这些活动呢都将在下午举行。 And later as the sun sets, there'll be a firework display. 那之后呢，随着太阳落下山去，就会有烟火表演。 You should go to the park to watch, as you will get the best view from there. And the display takes place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iver.你确实应该上哪儿去看呢？要去这个公园去看。因为呢在那儿呢其实视角你看的表演最佳的位置，看的这个视野是最好的，并且呢这个烟火表演呢是在河对岸举行。It's alway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events in the festival. 这个节目一直都是整个活动期间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Sounds great. 听起来非常好。那么 sounds 这个 sounds great 其实是一个简略的写法，它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that sounds great， 就是这听起来非常棒。那它把 that 这个主语省略了，但是 sounds 这个 s 单数第三人称一般时态的时候的这个 s 还留着 sounds great。好，那我们的分句讲解呢就到这儿。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录音。 You will hear a womanphoning a box office to ask about a festival in the town of Canton. Good morning, Canton Festival Box Office. How can I help you? Oh, good morning. I'm coming to Canton for a few days' holiday next month, and a friend told me there's a festival. She gave me this number to find out about it. That's right. The festival begins on the 16th of May and goes on till the 19th. Oh, that's great. I'll be there from the 15th till the 19th. So, could you tell me the program, please? Well, on the first day, there's the opening ceremony in the town centre. People start gathering around 2 o'clock to get a good place to see from, and the events will start at 2:45 and finish about 5:30. Okay, thanks. I'll make sure I get there early to get a good spot. The festival will be officially opened by the mayor. He'll just speak for a few minutes, welcoming everyone to the festival. All the town councillors will be there, and, of course, lots of other people. Right. Then there'll be a performance by a band. Most years we have a children's choir, but this year the local army cadets offered to perform, and they're very good. Uh-huh. After that, a community group from the town will perform a play they've written themselves, just a short one. It's about Helen Tungate. I don't know if you've heard of her. I certainly have. She was a scientist years ago. That's right. She was born in Kenton exactly 100 years ago, so we're celebrating her centenary. I'm a biologist, s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her. I didn't realise she came from Kenton. Yes. Well, all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afternoon, and later, as the sun sets, there'll be a firework display. You should go to the park to watch, as you'll get the best view from there. And the display takes place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iver. It's alway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events in the festival. Sounds great. 好的，这一遍录音又听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帮助大家再巩固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中出现过的一些比较关键的核心词汇。 好，那如果是你在公司里边负责接电话，你应该怎么说呢？假定这个公司的名字是 ABC Company。好， ring ring ring， 你来把电话接起来，你说 Good morning, Radio Beijing。 啊，我就会这么说。哎，您好，早上好，这里是北京电台。 哎，然后你会说、哎、How can I help you？ 对， 是吧？ 这是一个套路啊。 没错， 就是、如果你不是北京电台的，你也可以说你是某某某公司的。 对 啊，比如说我是 ABC 公司的， 哎， 你就可以说 Good morning。 ABC Company，How can I help you？ 没错、 哎，这个就是一个套路啊。 对了，你要是一个咨询的人，你也会回答 Good morning，I'd like to know 什么什么什么，于是就进入到你的这个具体的问题之中，是吧？好，下面我们要练的是一个 opening ceremony， 就是 ceremony 这个词。我来说中文，你看英文应该怎么表达啊 ？ceremony 就是典礼和仪式。那我要是说颁奖典礼呢？ Prize awarding ceremony。 好，那要再来毕业典礼呢，你可以用名词 graduation ceremony。 那咱们再来看下面一个，谁还记得烟火表演？ 烟火表演 firework display。 display 就是展示的意思，这个东西就是展出来让大家看，这个叫 display、名词和动词都可以， 包括就是你的显示屏幕， 哎， 那个显示也叫 display。 没错，啊，它这个词用的也非常广泛。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屏幕叫做 LCD？ 这个 LCD 的 D 就是 display 的意思。 哦、LCD display、 那个 L 是 liquid crystal display， 就是液晶显示屏嘛、 哦、明白了，液晶显示啊，所以你看这个 display 还是挺多的。 好的，学完了这些单词和拓展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